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欢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王艳蕊，70后，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先后在律师事务所、中央统战部、公益机构工作。2006年创办社区慰老服务机构乐龄，10年扎根社区，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探索者，将专业照护的现实与公益理念的情怀相结合，让中国老人能有尊严的养老。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艳蕊。为了做好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王艳蕊想了很多的办法。他曾经前往美国、台湾、香港、日本考察学习专业养老服务经验，是中国最早开始探索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人之一。但是有些国外的经验搬到国内却并不那么好用。王艳蕊说，他们是在一遍一遍的试错的过程当中，找到了适合中国社区的养老服务模式。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想的很美好的东西，在现实中需要不断的去试，而且还要不断的试错，然后错了以后你还得 改， 对，你要改，然后就是此路不通，但是我们又想解决，那就要调一下，再改， 这得很有韧性才行。 对，是，可能我现在想想，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比较负责任，就干了这个活呢，就是 我就得把它干好， 我就要就是我就想我怎么也得干出点名堂，就把这事儿真正干出来。但是实际上干到越干，就是发现你已经欲罢不能，你已经在这条路上越走越深，它就已经变成了你的事业了。就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跟它永远不可能割开了。对， 你刚才也说了哈，你们选择的道路都是最困难的道路。大家都知道，老人身体健康的哈，自己能照料自己的，肯定你服务起来就相对容易的多。还有高收入的老人，他也愿意付费的， 对， 也付得起的，从周易的角度来说也会是更好的选择。但是你们偏偏选的不是这两类人，你们选的是既收入有限，有一些又是失能的，不能自己自理了，卧病在床了，就是最困难的那部分人。 对，但是中国，因为我老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老人的这个数量，我们老说老龄化的比例，社会的问题，而我们真正碰到的其实都是我们的工薪阶层，这个才是最大量的老人，他才是真正整个社会上就最需要解决的。当然还有 最需要帮助的， 对对，说实话也是我父母， 其实高收入的和自己身体很好的不需要自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家里头他可以请好几个保姆，甚至他也可以去到很高端的养老机构，现在其实也有商业的这种。但是实际上你说我们就是身边的这些人，就是不管是父母还有朋友，这些都是工薪阶层。那工薪阶层的老人其实才是最终就整个社会的这种大量的这个要解决老养老问题的这部分。那我们探索的就我觉得价值点在这儿，如果这个事情能够持续，那我们可能就是真正解决了整个这种工薪的这个部分的老人他未来的养老， 就是绝大多数老人的需求， 绝大多数，起码是绝大多数吧。在城市社区，因为我们目前还是先在城市社区在做的，也许未来我们还想再面向农村的更困境的那批老人。 你们的收费标准大致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目前按照驿站是说，它入住15天，是从2850到4500左右在驿站入住， 一个月连吃带住的这种费用， 入住一个月， 对对、 嗯、然后包括这些日常的照料什么的， 对，吃住洗澡换洗、 哦、那他的退休金应该都够了呀。 基本上我们当时设计的价格就是按照就是北京市退休金的标准，大概3000多块钱加上点积蓄吧，基本上个人是可以负担的这个费用、嗯、就不是有特别大的压力的。就我们服的是失能失智老人，这个一般的很多机构是做不了的。 嗯， 我觉得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解决养老的时候，第一你要专业化啊，第二你要就是提升你的效率，同时呢怎么想办法让这个事情更规模化。做到现在是有一个已经8家驿站开张，基本我们是10家了，其实已经是、 嗯、 一旦你形成规模和连锁，你的成本会降低一部分、 嗯、 也会对你的运营会有好处。就是如果你只做1-2家其实是，所以我的最早那一家是一直在亏损、 啊、 对，到现在昨天我们还在就年底测算的时候还是那家、嗯、因为它那个站点也太小了 啊、 第一个试点，但它的意义比较重要。 嗯，那现在是这个路越走越宽了哈，嗯，方方面面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嗯 嗯，也试出来了应该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哈。那下一步这个有没有扩张的准备啊？因为听着特别好，可能家里有老人的，不是老人自己都希望我们社区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驿站呢、啊、哈。 是， 嗯。 我们也碰到好多朋友都在问，就是说你这个，哎呀，要我们家社区有这么一个， 对呀、 啊， 上我们这儿来办一个吧。 就是真的，还有朋友说，你们这儿这么好，干脆搬到这边住来了。 嗯， 但是其实现在第一呢，确实国家政策在支持，现在北京也有很多地方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驿站了。我们也有初步就是规模化发展，我们要达到比如从1家到10家，然后从10家怎么到100家。但这个模式的复制和规模发展呢，就是我们是在想用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们不想就是纯是商业性的机构，就我做加盟连锁的这种模式，我们实际上是想把我们的模式推到更多地方、嗯、想把我们的这种专业服务的理念推到更多的地方。所以其实18年也是我们重点进行标准化梳理我们的专业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一年。就我们会把我们目前在做的驿站开发，包括开发手册，包括站长管理手册，包括服务护理手册，然后做这种标准化的梳理。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了1-2版了，还在不断的改进，就是让它做的不仅仅是文字版，还要实操版。就是这样的话，能够把我们真正的这种服务理念能够落实下去，就让更多的老人享受到这种服务。 嗯， 所以我们也在做这种专业化的梳理，然后这样呢，可以给更多的一些伙伴机构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些技术性的支持。 因为自己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哈，但是把这个一个相对成熟的模式把它推广出去。 是的，是的，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它的意义是它能够真正推进这个行业的一个更专业的发展。啊，社区养老它确实是刚刚开始起步。我有时候就想，我既然在这里头做事情，怎么让这个行业就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组织企业都想来干？ 嗯， 那咱们就好好干，咱们别光想挣点钱就走。咱们最终好好干的目的是能让这些老人受益。其实有的时候你挣点钱也没有问题，就是最终挣了钱的时候，我们还能让真正的这些老人失能失智的这些老人受益。 嗯， 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看到社区里头其实目前的失能的老人就是这种比例是非常高的，按照国家测算现在说是4000万失能老人。我们有这么多的老人，第一不可能都住到养老院，他肯定是在家庭，在家庭在社区，那就需要这么多的社会组织企业去一块解决，他不是光一家组织能解决的，那大家一块才能把这事儿干好。 嗯，现在跟您谈合作的多吗？对你们这个模式感兴趣的多吗？ 对，挺多的。从去年到今年就有好多不停的在谈这些事情。 嗯 啊，我们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也在开始做这种输出性的服务。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多元，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对养老的理解其实还是刚刚开始，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能够理解养老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养老最核心的是服务，本身我们服务后面的就是理念的支持。其实你要看很多商业机构，它背后做好的也是它的理念的支持。仅仅想挣钱的企业其实不少，或者刚刚看中这个蓝海说我要进来的也不少、嗯、但是就是能不能沉下心来，大家真正想去解决一点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做好。如果没有这种心、 嗯、 你是做不好养老的。我觉得他们也有甚至想做商业上市啊什么的，这种都有。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慢慢，而且甚至是在18年会是一个竞争加剧的一年，就越来越多的人都看重这个行业了。 嗯， 但是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人沉下心来做这个事儿。而且这个服务业吧，背后其实是它是这种人的关心。 嗯， 尤其老人，老人比孩子还难。说实话，老人钱并不好挣，老人钱是好骗。 就我们做养老的朋友都说，说老人的钱是好骗不好挣，真的就有些老人就因为他的孤独寂寞独居的这些老人，他们导致他的精神状态，其实想去骗老人钱的这些人挺多的。 我稍稍关心你一下或者假关心你一下， 对对， 就上钩了。 但是就是你说真提供服务，包括我们说我们最开始说提供比如老年餐12块钱，老人有的都觉得贵啊，这种他从服务的这个角度反倒是不容易挣，但是你要真正的去提供到这些服务的时候，要通过这样去影响到该有服务的是要有服务的，包括我们其实也在引导老人健康的生活观念。 嗯， 我们有一个很传统的一说吃饭就是凑合点就行了，吃点剩的然后就行了，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其实对身体影响最重要的是他的饮食健康，这些 都所以最难的是一些老的传统老的观念， 对对对， 老的习惯要改太难了。 对， 对，但你要说服他们，如果对他去对他健康慢慢也会有调整，然后其实慢慢现在社会观念也在调整。 嗯， 那我们其实说你提供很专业的服务，然后他老人也愿意来付一部分费用，我觉得其实是、嗯、就是也是在引导的，但是并不容易，就是老年人的观念改起来是最难的。 嗯，你经历过这事儿吗？ 哎，我们经历很多，我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个因为我们不是商业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公益项目、嗯、没有什么挣钱，但实际上还会有很多，就是你刚才还说过委屈，就好多人都说你挣了多少钱了，我觉得其实这种话很多。 嗯， 然后我说那其实第一我确实没有挣到钱，但是我还真的要该收费的时候我要收费，你既然有服务就是要有价值的一个服务，他也愿意负担，这就能形成良性的循环、嗯、老免费下去这个事儿就没办法循环下去了。 嗯，是的， 你要有专业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里头、嗯、你要给人家开一个社会正常的工资，你在这个过程中要想让更多的人的接受服务，你必须让自己做成良性的循环，但是我可以把价格就是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在这里面。那我们定价的时候就永远有人嫌贵，永远有人说你看你们挣了多少钱了，我们财务报表全部公开，我说你看看我们到底挣了多少钱对，所以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就是第一要改变观念， 嗯， 然后第二是推进行业专业服务。 王艳蕊70后，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先后在律师事务所、中央统战部、公益机构工作。2006年创办社区慰老服务机构乐龄，十年扎根社区，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探索者，将专业照护的现实与公益理念的情怀相结合，让中国老人能有尊严的养老。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艳蕊。做社区养老服务这么多年，王艳蕊虽然也遇到了不少委屈事儿，但更多的是得到了社区老人和家属的信任与支持。 我们乐龄最大的优势其实是社区， 嗯， 就我们跟社区有非常好的社区关系。你看有些养老的，如果是商业机构，他想在社区盖一个小养老院啊什么的， 嗯， 好多那个社区居民是会反对的。哦、我们基本不会，从来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嗯、 因为我们在社区开展了大量包括我们有困境老人的帮扶活动、 嗯、 老年志愿者的互助活动，然后还有失能老人的这种照护服务，就它都连在一块儿的。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我们其实在做服务的区域选择的时候做区域连锁，没有就是东一个西一个的这种一个策略性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比如在西部的这些社区里面、 嗯、 跟很多老人，我们有上千位老年志愿者、 啊、 是我们的 这么多， 我们70多支队伍是我们支持的这些老年志愿者。我们前两天刚做完志愿者表彰大会啊，优秀的志愿者他们会在他们的社区开展一些助老服务，就是有时候就是空巢老人到过年过节去探访一下呀， 嗯， 理个发呀，测个血压呀，我们定期会给他们做支持，给他们培训，然后给他们那个奖励积分兑换呀，做这些事情就支持这些老年志愿者开展这些服务。当他社区发现如果他们解决不了这个失能有一些困境老人的时候，他们也会反馈给我们，我们再会提供一些更针对性的支持。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社区关系。我们在说叫小型驿站，它其实不仅仅是这种床位的照护啊，专业的上门，它还有这种社区的知识体系，所以它这是一个社区综合的服务。乐龄一直强调的是这种综合性的社区服务， 啊，那它有老年志愿者在环绕在这些社区里面，然后有专业的小型机构，那提供失能失智老年餐桌上门服务，然后还有这些困境老人的一些专业的支持，失独的、独居的，然后丧亲的这些老人的专业的支持。因为你说只有一方去支持一个老人，它就是一个单线的，谁也不一定能真正支持到。如果是一个多线条的这种复杂的这种线型的联系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多重去支持到一些老人，他才能真正帮助到这些老人。 感觉到是一个很大的安全网，然后几乎覆盖社区的所有老人，不管你是什么情况的，都把它编织进来。我要有能力的，我可以去帮助别人。 对对对， 是吧？ 是的， 需要照顾的也有人来关心我。 对，我们希望最终搭建的时候就 这样一个，对， 它是 一个 复杂的社区支持的比较体这种体系。你说我十年， 这都是慢慢琢磨出来的，是吧？ 慢慢干出来，就是这些都是你一点一滴，是要靠你的心力，靠我们团队伙伴，靠大家跟老人建立这样的关系才能建立出来的。他不是我今天说明天就能起来的。 嗯， 他老人对你的信任，然后我们这些志愿者对我们的信任，包括我们的合作的社区街道对我们的信任， 这都得要时间， 都是要时间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要实打实的打交道才可以。 对，所以我们这个行业需要一批这样的人，就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把 他得特别踏实才行。 对，是的。 但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真的需要一个特别好的心态，除了这个韧劲儿，因为社区里头打交道嘛，张家长李家短的哈，这种事儿，然后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这一片好心哈，你说我辛辛苦苦干嘛呀？ 是，对，肯定会，就你还得受得起委屈，真的要受得起委屈。但是你会看到啊，好多老人给我们送锦旗。就是我们有百岁的奶奶在服务的时候，然后家属对我们也特别感激，就是有在这儿用餐的老人突发心脏，就是那个高血压，我们等于是就是及时通知家属，然后保证老人没有出现意外。我们也经常收到这些锦旗，然后我们还收到那个老人的那个，我觉得就是笑脸。因为我有的时候，因为现在有时候去站点也少了， 嗯， 不像原来天天大在站点，我天天在外头事儿也忙，然后去到我们老的一个驿站，跟我们比如吃饭的阿姨们聊聊天，然后我们有一个雷阿姨说，燕蕊，你们现在干了这么多站，好啊，然后给你举一个大手指，说你们加油，我们支持你。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听到这种话，你就觉得，哎呀，那些委屈都没事了，就是这些老人他们对你认可。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可，会有一时的委屈，但是我觉得整个后面的是就他们整个对你的这种认可，我觉得那种笑脸，就你觉得哎呀，这些也都值得了。 十年不止了，2006年 发起， 现在2018了， 对对， 12年了，就觉得好快呀，哈， 对，好快， 都干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那个第一个试点社区那个阿姨，他们说老说燕蕊当时第一个来的时候，我那会儿还带着肚子去的 啊，是吗？ 然后哎，那会儿还是小姑娘呢。现在我觉得啊，已经人大40了，还是比较感慨的。 嗯， 已经走过一半，但我觉得走过一半，未来这一半人生，基本上养老就是你永远都不可能，就它会是你真正血脉中的东西了啊。 嗯，人家准备生孩子的时候，或者孩子小的时候，都会想着，我是不是跟一些孩子打交道的机构多做一些事情，为我们家孩子以后成长起码方便一些吗？ 嗯， 你倒好，怀着孩子去做养老。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真的，有的是性格 问题。 就我相信我喜欢跟老人打交道 啊， 我要跟孩子打交道，我就觉得就在孩子这个中间待一会儿，我脑子就炸了。真的是看你的喜欢不喜欢， 哦，愿意跟老人打交道， 跟聊天呀，跟沟通啊，然后什么的。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年轻人培养，我都觉得，哎呀，这个孩子们培养年轻人可真是一件累事儿啊。然后00后，现在90后的这些孩子，你说话还不敢太直接的说， 对对对， 你还得哄着，然后还得 有想法有主意 啊。然后这个，所以有时候就还是觉得跟老人说话好像更舒服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那个。就老年人都有他的人生阅历，都有他的经历，然后在不管是搞活动，不管是在什么接触起来，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我可能自己更擅长干这个事儿，而所以没选择儿童教育方面的。我真的几个孩子在那儿，我就不行了，我脑袋就炸了。我觉得，哎，我说幸亏我没干这事儿。 所以人还是要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其实叫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嘛，社会工作里头就有老年社工，有青少年社工，有住校社工，有那个医院社工，所以它其实是有不同专业领域的。我当时老跟我们的很多学生们他们过来以后，我就说你要想清楚你想干什么。你如果喜欢孩子的，有的人就是不喜欢老人， 嗯， 说句话他不愿意跟老人在一起，那这个你可能就做不好这个工作。 是，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你喜不喜欢老人， 就你喜不喜欢，其实有的时候不光看说，是看他的动作的。 嗯， 就比如老人坐在这儿吃饭，你愿不愿意往他身边一坐？ 嗯， 你愿不愿意跟老人搭一下手？然后有的就嫌弃老人，就真的就离着老人身上有点味儿，他就离着挺远的，跟老人聊不到一块儿去。那这种就是他说他喜欢，他也没有。 嗯， 就你跟老人有那种亲近感，这是第一选择。我们很多留下的同事也是这样子，他喜欢跟老人打交道，这是我们第一要求。其实这没关系，就每个人我都说， 对， 你们要想清楚你们想干的是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嗯，我觉得我能干到今天是就我觉得我喜欢这事儿。 对， 如果 这个是很重要。 对对，如果你不喜欢， 你说我光有一片爱心，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我真心喜欢的，或者我真心擅长的事情，那也很难啊，自己难受，可能这个事情也未准人就能做好。 对，要找到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 嗯， 所以我还是挺感恩我自己做了我喜欢的事儿。 嗯， 而且选上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其实包括我原来的同学，有公检法的嘛， 嗯， 然后还有这个各种行业的同学，他们，我就觉得他们有时候吃饭，他们也觉得，哎呀，烦呀， 嗯， 干那事儿烦， 嗯， 他在体制内确实可能稳定一些，但天天我看他都好烦， 嗯， 那我这儿虽然忙忙叨叨，天天跟那个打仗似的，就也很忙，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心里痛快，那种烦心可能偶尔委屈一下，哎呀，我也有的时候烦点事儿，那个机构运营的事儿这些事儿，但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自己选择，这是我的选择。就我们好多是被迫选择这个他自己的人生，其实是一件不是，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人。对， 好了，听众朋友，王艳蕊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汉